好啦，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我哋咧嗱承接上第一节咧，咁我哋仲有啲话题未讲啦，因为咧就呢个小学鸡郑松泰就即系嗨咗嘢，咁但系咧嗨咗嘢咧，佢哋嘅组织咧就反而嘅叫做咧好好运喎，呢个组织 冇错， 呢两年嚟佢哋不定鼓吹人哋做嘅嘢咧，佢哋冇事嘅，冇乜人濑嘢嘅，即系当除 佢哋自己冇做， 除咗个柏杨。啊！法国佬好似都冇事， 冇事啊， 系咪？其他嘅撞玻璃嗰啲全部坐晒监，就系、是、法国佬一个人逍遥法外。啊，唔知佢系咪做到污点证人？咁另外咧， 咁佢做唔到，因为佢冇上过法庭，系放咗佢嘅，所以佢冇得做污点证人。 哦， 暗底督灰，放了。 你点知咧？佢会唔会系同人哋充分合作？啊，成功将其他人绳之于法？ 咁又而且咁又唔得。如果系嘅话咧，就法庭资料都透露晒出嚟噶啦，佢系冇做到呢样嘢嘅。 哦。哦，咁样啊，咁啊唔紧要啦，咁我哋再谂下第啲嘢啦。咁今日咧有一个叫做杨家伦嘅技术员啦吓，就32岁嘅啫，系嘛，就十分之年轻。咁咧因为咧喺旧年初一嘅时候咧就放火就烧的士， 但系未点着嘅好似。 烧咗部分，但系咧始终你个行为已经构成纵火，因为纵火系好严重嘅罪行，系等同谋杀嘅。系嘛？杀人放火，呢条罪差唔多噶啦，冇乜分别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呢个官咧判5年。如果你系以法律嚟讲咧，佢个刑罚咧，我哋当时讲咗啦，分钟判5碌噶嘛。上一集我哋讲到明噶啦，佢系真系判5碌，佢系判，因为最高去到7年啊嘛。咁佢判你5年啦。跟住就系因为你啊嗰啲咩态度好或者冇案底，就减翻3个月，系嘛？就4年9个月。咁呢单嘢咧，老实讲啊，好多人都为佢唔抵，呢个系事实。嗱，因为咧，我同大匪都系属于冲动嗰啲人。当时如果我哋现场有机会，我哋可能都会做。 系冇错， 甚至乎掟砖，我唔出掟埋一份唔出奇。 嗰个情绪到呢个爆发点，可能 系真系情绪系爆发嘅。同埋咧，好多人咧受咗，即系你喺可能喺占领旺角期间就俾差佬打过，咁啊一定系怀恨在心，已经差佬就好憎，系嘛？咁啊掟下砖放火系唔出奇嘅，但系有个问题啦，搞社会运动都好咧，任何人你教育群众系希望咧。得到成功或者想争取一啲嘢，咁我想问一下，放火可以争取到啲乜嘢咧？系咪？即系你香港始终唔系叙利亚，唔系黎巴嫩啊， 系啊， 系嘛？唔系嗰啲利比亚啊嘛，你唔可能用呢种行为系会得到大众嘅同情，因为点解会有占领运动呢？就系、是、因为你得到大众嘅同情，加埋放埋催泪弹，加埋学生俾人打，令到一日之内冲几十万人出嚟条街度，先可以占领到啫嘛，系咪？呢一日老实讲啊，即系其实可能系争少少成功嘅，但系点解最后会唔得呢？因为系时间一耐咗，一定有好多问题发生，慢慢你得唔到市民嘅支持，得唔到人嘅同情，得唔到舆论嘅支持。咁你个运动慢慢会一路削弱嘅，到最后就瓦解。你见到本土派好，激进派好，佢哋而家慢慢嘅市场亦都系咁样嘅，因为大家觉得呢几年斗争斗得太攰啦，想唞下，系咪？先至有后来，即系旧年呢个民主派大胜啦，即系叫泛民大胜啦，因为传统泛民都赢晒啦，系嘛？你激进派有几多票啊？即系你本土派入咗3个。系嘛 ？DQ 咗2个，得翻一个。 系啊，冇错。 跟住就系嗰啲自决派，其实自决派都系温和嘅激进派啫嘛，即系温和嘅本土派啫嘛。其实都系你朱海迪好，嗰、那个叫做刘小丽，加埋呢个罗冠聪，其实就系本土派，不过系一个温和版咁解啫嘛。你哋讲嘅嘢其实好接近噶，系咪先？而家慢慢原来 DQ 咗你哋，市民唔会支持嘅，系嘛？咁所以就系话咧， 唔会支持，而系冇嗰股劲出嚟争， 即系冇人会觉得。唉，要真系同你哋，因为你哋俾人 DQ 会同政府搏命，而家冇噶啦，冇呢支歌。 唔系搏命，系出嚟表态都唔理， 表态都唔理啊，系 冇咗股劲啊！而家呢个时间系 系啊，咁所以咧，你睇下呢单纵火，老实讲啊，纵火一出同埋掟砖咧，系令到成个运动 back 灯晒。点解咧？因为啲市民会觉得出到嚟好危险啊！我唔知一个和平示威会唔会突然间又喺后边掟砖，跟住我就变咗参与暴动，啲人会惊呢样嘢噶嘛？系咪？喂，你搞政治，你系想多啲人支持你嘛？你系想得到市民嘅支持同认同，加入你嘅阵营去对抗政府嘛？ 调翻转头，你哋做嘅嘢 吓走人嘅， 系将支持你本来想支持你嗰班人吓去对方嘛，吓去政府嗰边啊嘛。去年有套电影叫《十年》啊嘛， 系 第一节叫浮瓜，咪就系讲你黄蓉搭黄毓民咯，系咪啊？嗰、那个黑社会叫超哥，光头嘅吓。啊跟住就话买通咗两个人，一个叫长毛吓，其实光头嗰个肥佬，加埋一个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南亚裔人士，唔记得咗叫咩名，系嘛？两个人就系话要枪杀一个立法会议员，建制派，跟住咧就令到国政府咧立国安法，最终成功咗。而呢两个人话呃鸠佢哋话有钱，最后都俾人杀埋。借刀杀人啫嘛。喂，你本土派明明就做咗浮瓜嘅嘢。是去年啊，将所有成个呢个反对派嘅力量全部瓦解，就是由你哋开始。咁好多人受咗煽动，尤其是你呢班人出嚟，当时有份掟砖而俾人拉到，因为冇做到足够嘅嗰个防备措施，因为系一时冲动㗎嘛，戴口罩你咪人哋咪认你唔到囉，系咪？所以戴口罩嗰啲冇事啊，冇戴口罩咪有事囉。呢班人系绝对系冇预谋嘅，系一时冲动，系俾当时嘅气氛感染到，佢会做嘅。由于佢哋冇足够嘅保护措施，俾人哋影到，俾嗰啲摄录机影到，或者俾啲闭路电视影到，而拉嘅全部都系呢啲人。而当时系有预谋或者有或者本身一心想做嘢嘅人咧，系冇事，好多都拉唔到嘅。咁呢样嘢说明啲乜嘢咧？说明即系中国人话斋叫做精人出口，笨人出手。点解放火咧？放火有个原因噶，有一个叫做咧大功臣。叫做《热血时报》啊！由2015年开始，占领运动完结咗之后，佢哋系第一个首创独家代理。每一次有垃圾桶火烛，佢哋第一时间喺现场影直播，拍到嘢。但系大家好奇怪喎，差佬从来都唔会上去《热血时报》度问佢：你哋嗰啲片、你哋啲图系边个俾嘅？系嘛？差佬要查实查到噶， 但系点解次次都系佢哋做到嘅咧？ 次次都系佢哋得到独家嘅消息、独家嘅图片，讲咗一年噶啦，到年初一，旧年嘅年初一就有人去放火咯，系嘛？你哋系绝对系叫做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嘛，系咪啊？完全成功晒啦嘛！而家有人坐咗监啦，4年9个月，系你哋一手造成嘅，系你哋令到佢去坐监嘅。因为你洗佢脑嘛，睇得你哋多就觉得放火冇问题，又拉唔到嘅，烧咗一年垃圾桶都冇人拉过，系嘛？到嗰日之后嗰先有个辅警俾人拉啫嘛，烧垃圾桶系嘛？咁呢个烧的士情节就严重好多，就要判5年，系嘛？咁你话啦，系怪边个啊？一时冲动嗰个梗系惨啦，一生前途我谂都冇噶啦，将来出翻嚟可以做啲咩工作呢？系咪？ 咁又唔系嘅，香港地其实唔打咩工唔会问你有咩案底嘅各样嘢嘅。 咁你做好多工都会问嘅， 好多工都问啦。你做三行冇问题，揸的士可以冇问题咯，系嘛？出翻嚟揸的士咯。 喂，即系我真系想了解啊，有咩公民啊？除咗政府工， 唔使噶，私人机构都问噶。 保安，你有你 保安就一定得啦。 保安你做唔到案底啦，文员大公司，任何一间大公司你都去做唔到文职，一定有叫你填有冇案底噶嘛？ 是嘅咩？ 系啊，你求文职一定系嘅，有一份啊，有冇咁你识有咁咪唔使请咯，系咪？系啊，咁当然你又做的士揸的士，做阿 Uber 应该唔使嘅，你可以做你去揸车做 Uber 咯 ，Uber 司机啦，又或者跟你三行跟你做地盘做三行。 啊，即系我真系唔知喎，因为我咁大只冇见过工。 系咯， 系啊，即系我 俾头，所以你可以去坐下监，第二个唔得，你佢哋呢个坐监嘅条件系咪？咁唔系坐得噶嘛？ 啊，不过争住你唔会掟石啫嘛。 唔系啊，佢喺现场佢都会好冲动 嘅，即系嗰个气氛感染咗你做一啲行为，个脑里边喺个黑里边冇犯法啦，佢有个界线。 系啊，即系咧嗱，依单嘢发生咗之后咧，老实讲，入去坐监坐几年。有正常人点会好受啊？入到去出翻嚟好难重新做人嘅，系咪哥？ 因为其实最复杂喺里面咯。 系啊，里面系最复杂嘅嘢，全部黑社会喺晒入边。你肯可能喺入边受咗人哋嗰啲影响啊，出翻嚟可能行出嚟行，或者点样，未必行得翻正途，系咪？ 系啊。 所以咧系好大镬嘅，加上嚟紧会陆续拘捕好多人。嗱，之前告暴动嗰三个咧，一男两女啦，系咪？一女两男。兩男被人判各自判3年， 咁一个九个月啦，柏杨。 系啊，柏杨九个月，喂，坐完监出嚟系好难搞噶啦。呢一去里面系一定系变咗变坏多过变好嘅，坦白 系 系嘛？除非你啊，可能杀人如麻或者做惯黑社会，调翻转喺入边会变好啊。 信咗耶稣， 但系一个好人咧入到去咧，好容易变坏嘅，因为里面实在太复杂啦嘛，系咪？所以咧，即系寄予好多好多年青人咧，即系受人唔好咁容易受人哋影响，好多嘢咧要顾下个后果。以前芒果佬喺做嘢又做任何嘢之前，都会话俾你知嗰个后果先。当然佢责无旁贷，因为黄杨大佢一手捧出嚟嘅人，佢哋呢个组织系鼓吹啲人去放火嘅。 系 烧垃圾桶鼓吹咗一年，足足呢样嘢，你唔系同差佬夹埋，我就唔捻信。系嘛？有乜理由从来冇差佬去搜你热血时报，再去 check 埋你啲电脑记录？边个同你通讯？边个将啲相？边个将啲片 send 俾你？ 不诚实使用电脑要搞啦！ 冇可能，冇可能一年都冇人俾人拉过噶，佢哋系咪啊？完全冇呢啲事，好似从来都冇人提过。喂，佢哋系差唔多隔一两日有一条片，隔一两日有一条。 但系咧唔明点解系得佢哋影到 嘅 啫？ 大家心照啦，系咪？即系差佬唔会问下佢哋来源系边个俾嘅。有教佢哋嘅，鼓吹咗一年啊，足足变咗喺旧年年初一咪大爆发咯， 冇错， 系嘛？嚟紧可能陆续有嚟噶，唔知有仲有几多人，拉咗成七八十人噶嘛？我谂呢七八十人都系坐晒监，最终要坐晒监噶啦。不过老实讲，排到出年啊，呢个叫做黄台阳同埋梁天琪系嘛？我谂佢哋都好大机会落镬噶啦，都唔会判得轻。咁但 系佢哋系上高等法院， 系啊，高等法院一样有陪审团，你估会走得甩咩？ 唔系佢个问题，高等法院可以唔知判七年啊嘛。 哦，咁啊， 咁系真系， 系啊。 咁啊， 因为地因为区域、因为 区院就系七年， 地区域法院就判七年以上，即系 七年 就 最多七年 啫。 系啊， 高等法院唔系噶。 哦，咁啊唔知啦，唔知就睇佢告佢咩罪啦，系咪先？要睇下告佢咩罪嘅。 老实讲，如果唔系想判超过七年，就唔使上高院 啦。 仲有一个问题就是、排到出年一月，点解咧？呢几个月告晒所有嗰啲占中同埋年初一嘅人先，嗰啲暴动罪先，到最后先告你，点解啊？里面啲人坐晒监，到你判嘅时候咧，就系、判到最重，到你放翻监出嚟，已经同社会完全脱晒节噶啦。所以我估计都会判好重。咁啊，呢、這个话题其实都好沉重啦，即系你讲香港有班年青人系嘛，佢哋其实都系为咗社会有个即系不满社会或者希望 會社会改得更加好， 系希望会做啲嘢，但系问题就系个方法可能用错咗或者唔顾自己嘅后果，系嘛，即系当然你话喂系咪革命，香港系具备呢种 条件， 呢种革命嘅条件，即系咧你可以用一个和平啲嘅方法去做，因为咧你系和平嘅方法先可以吸到引到人哋嚟支持你嘅。 所以你咧留意一下我讲嘢，我从来唔讲雨伞革命嘅，我只会讲 雨伞 运动 嘅。我哋都系， 因为点解咧？雨伞革命咧，我可以大胆讲一句系失败咗嘅， 但 雨伞运动嘅精神仲喺度做紧嘅，因为你始终都系要有一啲。真系细水长流嘅工作喺度做噶嘛？你革命咧就是、一下嘅啫。老实讲，佢哋讲嗰啲 爆完就冇噶啦。 佢哋嗰啲革命咧，基本上冇一次成功嘅。 系啊， 佢哋讲嗰啲嘢就佢哋话人哋三十年一次无成咧，但实际上呢班人咧系不断制造失败俾大家嘅。 系 你谂下呢班人有冇创造过咩成功嘅案例啊？其实冇 冇嘅，俾人 但每一次都系失败，因为点解 大部分人俾人拉晒入去添？ 冇错， 仲要付出沉痛嘅代价。 因为点解 大部分人系大部分跟佢嘅人应该讲得 嗱？点解我要讲？点解我要讲话一定系失败咧？因为根据佢哋自己嘅定义啊嘛，即、 哦、 刻睇唔到嘢嗰啲叫失败啊嘛，咁、 哦、 所以话民主咩争取民主三十年都系一事无成啊嘛，喺佢哋嘅定义。但如果用翻呢个定义喺佢哋身上咧，佢哋必然系每一次都失败嘅。 系呢个当然啦。嗱，咁我哋要讲即系、就是、要讲佢哋嗰个情况咧，就系、是、你任何搞呢个社会运动或者一个争取民主咧，你系希望越嚟越多人加入你嘅阵营去支持你啊。 系。 但系咧，佢哋所做嘅嘢咧，系不断将佢哋支持者赶走，而且赶去对家。 赶客， 因为咧系好，你所做嘅嘢系令到人哋唔跟得啊嘛。 系， 因为嗱，老实讲啊，如果大家做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就系、是、每大家如果可以有10万人好团结咁啊，朝头早9点去到地铁站，企喺度啫。 地铁就即刻瘫痪噶啦。好似今日你观塘线，如果大家有十万人可以嗰日每日嘅朝头早九点钟喺中环站八点钟企到九点钟，中环就瘫痪噶啦。 系啊， 乜都唔使嘅，你够胆佢哋拉人咩？我翻工啫嘛，不过我行得慢啲，系咪啊？大家只要企喺度，呢个系大家都做得到嘅嘢嚟嘅，系完全唔需要成本嘅。问题要多人做，得你二十个人做。四五中二十，咁冇够用，咪拉够晒咯。 你四五中二十都阻唔到条路啊！ 系啊， 得你咯， 冇错噶啦，就系、是、咁样。点解咧？就系、是、大家都付出最低嘅成本，而多而越嚟多人加入嘅时候，你咪会成功咯。点解外国有啲麦站佢会得到成功？因为佢哋系坚持咗好耐啊。南韩朴槿惠佢哋坚持咗好多个月，每一个星期六都集会，由少少去到二百万人聚集喺首尔。你谂下，嗰度系要好长嘅坚持同毅。 你再唔理你再唔理佢，咁咪有四百万人咯。 系啊， 台湾当年啊，仲系戒严时期啊， 系 个个礼拜都玩几万人上街噶。 系啊，即系人哋系要经历咗好长时间嘅失败。喂，啲人话诶、哎，老实讲，尤其是嗰啲本土派 page， 呢两年而家唔敢再铺咧。嗰阵时占领期间不断播乌克兰啊，不断播嗰啲外国嗰啲话点样掟汽油弹啊，点样攻击警察，点样喂你香港人啊？我真系手无搏嘅智力，你点同差老豆冇力啊？你掟汽油弹人开枪啦，下次直接辣低几个，仲有喎、啊，辣低完之后，第二日报纸就话咧，香港警察击毙暴徒啊，维护社会稳定啊。喂，你哋已经变成暴徒啦，已经冇人支持你哋噶啦。你谂下，一个运动，你唔可能赶走你啲支持者嘅，包括而家即系本土派不断赶走支持者，而家加埋。白票党亦都讲咗支持者啦，将佢甚至乎将支持者讲到对家噶， 冇错。 所以咧，做社会运动好，做乜嘢都好咧，你一定要你嘅信念要坚持。第一，第二，你系争取越嚟多人哋支持你嘅，唔系赶客嘅。所以 佢哋做咗第一样咯，冇做第二样咯。 系咯，所以咧系冇办法噶啦，搞唔到落去噶啦。呢单嘢，即使政府系拉晒所有嗰啲议员，个个坐晒去里面坐监，都要累积好多年噶啦。先有機會再有一番另一個運動， 即係好似 產生出嚟，冇啦，未來幾年都係咁。 由98金融風暴到去到03年沙士，跟住先有50萬人上街，都要累積一段。 累積咗五年嘅民怨啊，係不斷有人燒炭，日日報紙都話有人燒炭跳樓自殺，累積咗五年先至爆發到03年，點解呢？係要時間，係要累積嘅。所以而家今次成個反對力量打散咗咧，係起碼都要累積翻幾年時間。啊，咁啊，呢个话题其实好沉重，我哋讲翻啲轻松啲嘅要吓。 系啦，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咗一啲面对咗一啲极权啊，各样嘢啊，嗰啲年青人咧将要面对劳族之灾，咁啊呢啲就冇前途啦，啊，亦都失去前途啦。咁你讲翻啲有前途嘅年青人。树大招风点睇？ 嗱，咁讲翻金像奖咧，即系琴日颁奖啦，星期日啦， 吓、啊。年青人赢晒。 年青人都唔可以咁讲，因为咧有一个年青人输咗，输咗俾另一个咧老过佢几年嘅人，吓、啊，那个叫姜浩文。咁相对于曾志伟，佢年青啲咧，因为姜浩文入咗行30年噶啦嘛，佢都50几噶啦。咁但系咧输咗佢，相对嚟讲都系一个年青人。对于一个60几岁嘅曾志伟嚟讲啊，因为曾志伟就赢咗佢啊，咁啊大家都十分之唔开心啦。因为咧你见到黑仔，即系姜浩文咧叫黑仔啦吓，喺亚视由新人。跟住一路做，一路拍嗰啲电视剧集又有做，跟住咧又做嗰啲开心主流派啊、开心字典啊乜乜，又拍曾志伟，当时都系拍曾志伟嘅，林敏聪做啲喜剧系嘛，跟住又拍又咩历史也疯狂，拍嗰个刘叫咩刘志荣啊，拍刘志荣吓，咁啊你见到佢咧系喺亚视系努力咗好耐，系磨练咗好耐 演，唔止咁简单嘅，佢譬如佢亚洲电视好多嗰啲叫做武侠片啊，吓自己亲身上阵。其实亚洲电视好多都系咁嘅，即系好似尹天照啊，即系 哦，我当然啦， 嗰啲全部危险动作全部都自己嚟。 佢边有咁多不值啊？佢冇不值啊， 全部都系真系噶。尹天照嗰啲黑仔嗰啲真系自己嚟噶。 不过黑仔就拍剧就冇咁多，即系佢嗰个，因为咧佢我印象中就唔系好深啊。佢喺大亚视拍剧，但系咧做咗好多综艺节目。 咁啊系， 跟住咧就开始拍电影，即系其实亚视冧咗档之后，佢先出嚟拍电影嘅。咁咧系呢两年咧，报纸咁写咧就话佢拍咗26部电影， 哇！呢、這个真系一个纪录嚟，香港已经冇乜戏开噶啦，好多人一年都冇一套电影，佢拍到26部两年。 因为证明佢得啦， 证明系啦， 平同得 系咧，一嚟平，二嚟咧真系有演技啦。因为有几套比较深刻啲咧，即系我觉得佢近几年做咧，一套夺命金啦。系嘛？做嗰个大佬都俾人插咗一刀之后，俾人插咗一嘢，跟住仲要叫佢孤奇子啦，仲要叫超人孤奇子啦。跟住另外咧，就系、是、除呢度树大夫之夫啊，仲有激战做嗰个教练啊，做嗰个跛脚教练，同埋嗰个张家辉又阿时嗰啲兄弟子嗰啲 系啦，兄弟啊， 嗰啲兄弟啦吓。喂，其实阿时真系一个宝藏嚟嘅。 我哋都未有机会做亚视特辑，已经执咗咯。 成日都俾人哋讲啦，成日问我几时做亚视特辑啊？你争我一站啊！你成日节目讲话做亚视特辑。 哎呀，有时间先啦。喂，我哋冇钱噶，大佬，都系兴趣嚟嘅啫。 哎呀，最多都系有罐无糖可乐 嘅 啫，大佬。 系啊，冇钱嘅，仲要拔枪嘅，好多时系嘛？啱啱搞网聚又拔枪啦，系嘛？又拔咗几千银出嚟啦，系咪先？咁啊，嗱。我哋睇翻咧，即系咧，佢今次树大招风嘅角色咧，嗱，刁拔你冇睇啦，阿大飞有睇啦，其实做得最好系两个， 第一个真系林家栋， 第一个真系林家栋，第二个就系佢啦， 系 佢嗰种即系嗰种角色咧，对于昔日嘅大佬系嘛，嗰种明知佢系扑街啦，但系咧都要撑到底。到最后，佢觉得自己有生命危险，俾人威胁紧，哇唔得啦！呢条友冇人性，原来桂炳雄嚟嘅，系咪？杀人无数唔眨眼嘅，佢都开始惊，即系嗰种演技咧，好唔系一般人做得出嚟嘅，系真系好有耐心戏嘅。咁啊，林家栋又系嗰种阴沉，嗰种即系咧，你会觉得好可怕呢个人入去已经睇咧，你会觉得好可怕嘅，系不寒而栗嘅嗰种感觉。 其实咧，呢几套除咗阿曾志伟做嗰套咧，我套套都有睇。其实咧，那个今次嘅最佳男配角咧，我都话俾你听，真系全部都超晒班。 系， 即系如果你哋喺网上翻睇咧，你睇真系超晒班，正心咁睇。 系， 秦沛、吴孟达，真系呢啲真系。 秦沛咩角色啊？秦沛 嗰套叫咩啊？ 我冇睇其他都， 但系即系。是真的超晒班，好似 谭孟达做导火新闻线， 系做个阿爸爸个女俾人哋强奸，跟住死咗咁，跟住佢为咗揾出个事实，咁跟住咧就放炸弹啊喺电视台，系你会感受到啊，即系套戏其实真系唔好嘅， 系， 但系成套戏啲所谓咩男神啊、女神啊，全部可以行埋，净系卖一个吴孟达嘅啫， 系。 所以真系，今届即系虽然个个都话所谓老皮老骨啦吓，其实所有嘅演员都系老皮老骨啦，最后生得周冬雨啦，系咪啊？即系有机 唔系即系导演啊、编剧嗰啲咧就又 后生 就后生， 但系啲演员 唔系，因为咧演戏咧，你除非你系冇得拣嘅啫，如果唔系咧，你一定系嗰啲老戏骨就着数啲，因为咧你真系做到戏俾人睇嘛。喂，呢个演技系要时间浸噶，冇人一出世即做戏嘅。 唔系，仲有一个问题， 少啦。 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而家啲新人边有咁样去做俾你练习啫？ 唔系啊，佢本身都冇咁多社会经验啊嘛。即系好多时你见到我哋批评嗰啲，话譬如好似你话啲学生啊，就算商学好乜都好，佢哋系冇嗰种社会经验。你缺乏就系缺乏噶啦，你要磨练，你要时间去累积嘅。 唔系，演技可以系咁讲啦，譬如点部讲啊廖启智啦咁，但系。演技我相信咧，有啲人真系天生嘅，即系有啲人天生讲大话一样， 系 啦。但系 即系好似梁振英， 系啦，即 系唔系佢可能都系练翻嚟嘅啫。 应该都系。其实共产党员咧，个个都好叻讲大话嘅，因为咧你唔讲大话，你冇办法共党 生存。 嗱，佢咁样，佢咁样嘅，佢哋嗰啲咧系自细练起嘅。我唔知陆百佳系咪自细练起啦。 系 佢譬如话入去啲少年宫嗰啲咧。嗰啲僆仔几岁大十岁八岁都好啦，佢哋戴住红领巾咧，佢哋有本事，上到个台嗰度噏五分钟嘢，好流利。但系嗰嘢佢自己唔信噶，完全可以噶，自细训练嘅呢样嘢系。 嗱，因为咧中共有一样嘢叫从小锻炼为革命，呢啲就系啦，由细细就开始锻炼。 所以你千祈唔好话，因为香港有啲人咧就以为自己吹水好醒，对唔住你未见过祖师爷啦。 讲翻到佢先， 系 林家栋 同呢、這个呢、這个黑仔啊，即系你觉得系咪实至名归先？ 嗱，林家栋咧，如果你讲最佳男主角咧，佢系实至名归嘅，因为佢嘅演技系比起任贤齐好好多。坦白讲，任贤齐真系冇乜演技可言嘅，尤其是佢做初初做贼王喺香港嘅时候咧，佢就显露到啲霸气出嚟。但系翻到大陆咧，你系唔 match 嗰个角色嘅，因为咧你一个贼王，你冇可能嗰种性格咧，你表现唔到出嚟嘅，即系你嗰种压抑啊。你哇喐下手，你想开 AK 扫射佢噶嘛系嘛？你嗰种你冇办法表达你嗰种压抑嘅感情，佢做唔到。佢嘅表情你加唔到货，其实系因为你俾不断俾啲贪官欺压，你又要奉承佢哋，为咗你嘅嗰档走私生意咧，你嗰种压抑其实系一种爆发，随时爆出嚟，佢做唔到嘅感觉。所以当时我喺戏院系好失望啊，即系见到嗰个任贤齐喺嗰几段戏咧，佢冇办法表现到出嚟，系一次一又一次咧，系嗰种爆发嗰种层次嘅。去到最后咧，香港警察，哦，你喺大陆俾啲贪官欺负咗咁捻耐，你都从来冇爆发。香港警察一句说话啫，你就即刻话开枪打死人，呢个系唔合理嘅，系嘛？ 即系你铺排唔得， 即系你恰口啦，你即系你恰够香港人啦，系咪？香港人好恰啲啦，系嘛？你本身呢个叫做叶继欢，你都系大陆偷渡落嚟香港打劫噶嘛，你唔系香港人嚟噶嘛，所以咧有啲人话呢套片系咪一种政治含义，就以三个贼王系就系香港人被大陆压迫，97年之后咧冇人行。喂，你唔可以咁讲，叶继欢本身都系一个大陆人嚟噶，佢冇攞过香港身份证噶，佢系贼嚟嘅，佢系由头到尾偷渡嚟香港打劫，从来未系香港人，系嘛？仲有佢喺大陆咧。是当时是得到广州军区包庇他的。如果不是他怎么在潮州在他的乡下可以横行无忌，整个地方喂大陆到捉他的那些叫做什么党羽的时候是要用调动其他军区的人来拉勾他的。是吧，因为广州军区被收买了。就是这解的嘛。变了呢，套戏当然与事实分符，但是呢你那个人物那个绘画角色呢，叶继欢是有少少失败。即系你嗰个层次冇办法递增上去，嗰种咧爆发就嚟，忍唔住焗爆要杀人，要杀晒所有嗰啲贪官或者压迫佢嘅人，嗰个感觉做唔到出嚟。最失望梗系呢个陈小春啦，呢个卫东政协啦，系嘛？ 惠州系咪 啊？惠州政协陈小春，因为佢饰演嗰个角色咧系一个犯罪天才，但系佢完全做唔到，佢只系演绎嗰种浮夸，系嘛？嗰种咧似以前。无线有个角色嘅，叫李大友，马场大亨，佢似嗰种好大喜功，嗰种叫做咧天真烂漫嗰种角色，好天真啊，样样嘢都好似自己一定得，即系咧太过浮夸去演绎呢个角色咧，我觉得系真系最大嘅败笔嚟嘅，反而咧桂炳雄嗰个系刻画得好深刻嘅。 所以冇分提名啊，啱 一定噶啦，你嗰啲演技老实点样提名啊？老实讲啊，最佳男配角你都冇资格，系嘛？但系冇办法啦，即系始终咧，金像奖都系委委委组织嚟噶啦。你 见多嘢咁讲， 你见来来去去都系颁俾嗰啲人嘅啫。有好啲人永远都攞唔到奖嘅，系咪？ 啊，呢个我知道， 就系咁解啦。所以你曾志伟一睇到，唉，黑仔都好难讲啊。有曾志伟呢啲人喺度，因为佢系恶势力嘅其中一个中坚分子嚟噶嘛，系嘛？娱乐圈恶势力，佢系其中一个。当然有啲商人恶过佢啦，系嘛？ 唔系咁，但 曾比佢更加强。 系，但曾志伟真系吓，亦都即系佢讲句说话，你话佢霸气又得，串又得。 系， 我拍一部就几十年，你两年拍26部都唔等于我一部。 啊，咁一嚟佢有个江湖地位啦，系嘛？二嚟佢又真系有啲地位咁喺江湖上面， 系 就系咁解咯。 喺影视界有啲 嘅，咁佢都系大哥嚟噶嘛，即系当然你唔可以攞翻以前罗汉果个角色嚟睇曾志伟嘅，佢已经唔系罗汉果嚟噶啦。 佢不嬲都唔系罗汉果， 系啊，即系以前扮罗汉果啫， 都扮罗汉果啫，系咪？人哋老豆衰衰地都曾经系一个 探长 啊嘛， 系 咪啊？走佬过去台湾都并非善类啦。 仲有养起马时亨， 冇错， 马时亨系佢养大嘅。同埋读书喎，系咪？咁你可以知道曾志伟嘅地位有几高啦。咁但系，即系你今次即系输咗俾个老人奖，冇办法啦。可能系要应酬曾志伟。咁啊，下年再努力下啦。 即系 我觉得嚟紧继续努力，以佢嘅经验，以佢嘅演技咧，好快可以攞到呢个奖。 因为抵用，第二咧，因为佢得唔到呢个奖，就更加抵用。但系证明咗佢嘅演技好。 系 吓，所以咧喺香港。是会更加食得开。 因为咧佢个外形咧， 是比以前好好多嘅。而家呢箍咗瘦咗，冇以前咁肥，以前肥肥地㗎嘛，以前係咪，而家呢瘦咗，个样呢箍咗好多。 因为以前主要真係做开心主流派呀、啊、 做 开心派。 做喜剧。因为其实佢样好有喜剧感嘅。 係啦。 佢另外一套呢做电影呢，係你会深刻呢，就係、是、唐伯虎点秋香。係咪东淫西贱南行北湿。係咪咁佢呢其中一个刘石贤係东淫，佢就做西贱。系嘛？咁另外嗰两个唔记得嘅，真系。 所以亚洲，所以亚洲电视其实真系出咗好多人嘅。 系啊，喂，你见到啊，田瑞妮系亚视一手培养出嚟嘅，跟住仲有嗰个张家辉， 唔使啊， 刘锦玲， 你而家陈展鹏喺无线叫稍微似啲样嘅小生都系 亚视亚洲电视亚视培养啊，跟住仲有一个就系、是、关明河。 唔使关明河，而家根本上喺无线电视，陈伟基本上 陈伟系喎， 捞晒噶。 喂，而家真系亚视嗰啲全部过晒。 万绮雯咧， 万绮雯系啦， 系啊，几廿岁成五十岁仲 做得戏，全部都亚视过嚟，因为亚视嗰班真系有演技磨练。 嗰又咩江美仪咧？ 系咯、 啊，哦系，哇，好多喎，数数下， 系啊， 影帝影后全批晒亚视。 系啊，所以咧就真系应该要讲翻个永恒亚视。 咁我哋尽量抽时间啦，因为亚视以前我都成日睇嘅。 我都系， 我最睇个无线， 我无线我反而唔足唔。多睇过呢个真嘅吓， 系啊， 嗱，咁啊，喂，呢节时间原来又够啦，哎呀，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啦吓，系嘛。